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下哪冷，咱也不怕冻。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里是 FM98 的 RM97， 每天18点45分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对，还可以通过这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狐狸982这个房间，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来鼓掌。哎呀，怎么样？刚才吓一跳是吧？拍这一下， 吓死我了！ 你知道我每次都害怕，因为徐冉、王哥就是拍的都不一定是， 都不一定往哪儿拍是吧？ 他拍的不一定准， 对，就有时候把手放这位置他就行。 就这样，每次我都特别害怕。来，今天介绍两位老朋友，特别熟悉了，青年导演田宇，欢迎。 Hello， 大家好。 青年导演编剧陆一，欢迎。 大家好， 欢迎两位啊！这今天都是出奇话少的人，大佐咱们俩多说会儿。 怎么又出奇话少？怎么看出来的？ 陆一没事的，你俩没上过节目，为什么？因为以前标配是一个导演带一个演员 啊， 所以俩导演同时碰一块的人也少。那天我懒和了，拜拜。 但我之前也碰到过一个那个话剧那个导演， 马岩是吧？ 啊，对， 那不也我排的吗？ 啊、哦，那你这也不是第一次。 演员们最近忙， 年底了，演员们都忙， 稍微闲一些。 有很多那个尾牙的表演。 对。哦。 所以什么意思？没懂。你啊，嗨，你尾牙的表演吗？ 尾牙 就是年会， 尾牙是什么意思？ 就我们很洋气。 是台湾那边都会叫尾牙， 港澳台地区都尾牙。 但是作为一个这个。北京姑娘陆毅， 你们北京， 他一点北京妞的劲儿都没有。来吧，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和我们演的是一部小品，是叫《机械公敌》， 没错。 那么这个背景它是这样的：说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山，神隐隐于宅。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有笑有泪的超级宅男的故事，是麻花的作品啊。这宅男的世界里边啊，网购机器女友，顿顿吃泡面，终日不见阳光不见人，窗帘拉开是墙啊。面对父母的逼婚，宅男所以就买回来这么一个机器女友，要应付一下，没想到被识破了。后来应该是 对， 这么一个故事吧啊，是艾伦。王宁等等演的，挺好玩。所以咱们来推荐每日网剧，先来看第一部叫《将军在上》啊，多平台播放，但是播放量达到了1,574,000，我的天， 这老多 啊！最近真是上亿的网剧特别多哈。这部剧说的是什么呢？它改编自《菊花伞》里的小说，《将军在上，我在下》，由盛云伦、马思纯共同演绎了一出幽默热闹的驯夫大戏。在一个讲究夫为妻纲的那个年代，一个以无敌美貌加无比纨绔的废柴王爷，却被摊派了一个武功盖世加上英俊潇洒将军王妃。哎，这日子过得怎么一个提心吊胆、鸡飞狗跳了得？不过呢，好在这王妃没有一丝后院女子的这种嫉妒之心，对妾室们也是温言软语不说，还特意的强调衣裳要鲜亮。这个脂粉首饰钱可不能省，后院的女人们无比的和谐，正牌王爷却有了一种被戴绿帽的感觉了啊！因为发现他媳妇儿比他爷们多了。那近期剧情当中是这样的：这个王爷赵玉锦和将军叶昭被皇上算计，共同前去赈灾。这皇上太没溜了，算计自己的手下啊，假装贩粮商人的他们呢，被栽赃啊、贪赃枉法的张大人父子给盯上了。这对狗父子打算设计陷害，巧取豪夺，但是没想到先是自家固执不菲的假山石和茶杯被纨绔王爷识破了清廉的假面具，而后呢，将军又亲临栽赃现场，来了一个将计就计、丧尽天良、无法无天的张家父子，这回可真是踢到铁板上了， 火， 还挺有意思。那回为什么我们聊才会火来？你们俩看了吗？ 我其实看了半集。 半集， 就是一般网剧出来啊，没有，因为他当时这个不就是这个吕浩吉吉的新作嘛，他监制好像是，然后主要还有这个 吉吉是谁？ 就是海岩的儿子，嗯，他拍那个， 我说你就介绍知识点的时候多说一些 哦， 因为毕竟是给我们的广大听众， 这对他导演呢是这个吕浩吉吉啊，是海岩的儿子，他之前主要拍了那个太子妃 啊， 太子妃的导演，所以就火了，然后这班人马都是太子妃的原班人马嘛， 哦， 认识吗？ 不，除了马思纯。 就其他都是哦， 其他全都是 啊，就那特别帅的王爷就是那个 啊，对对对，就那个盛一伦嘛啊，所以这个我当时是冲着这个金马以后去看的， 火 啊，对，但是他出来以后戴了个面具，从头打到尾也没露脸， 也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 知道是他，但是他没 你真是冲着他去的吗？ 我其实想看看，因为这个好像是他当时获了金马以后之后接的第一部戏。 哦 啊，就是去年接完 不会代为转告他的啊， 没事儿，都是一些下的。对，所以冲这个去看了一下，但是这种情节设定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就是首先古装题材我就不是很爱看，这可能是我很奇怪的一个点。 强烈推荐那个司马懿大学 啊，对，是那个，那是难得的我看进去的一个。 哎，你这个人多没样 的，哎，是呢，这个 没有这种王爷啊，还有这个将军啊，这个河东狮吼啊，因为他这个其实就是河东狮的这种题材，我差点意思。 因为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搬上银幕是吗？ 哎，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太直男的人。 哟，夫为妻纲 啊，夫为妻纲，对，他就反了。来，咱接着说，然后呢？ 啊，然后它里面的一些这个 OK， 你刨出自己的喜好不看，一个专业的视角， 对，就是里面那些对白啊，有些我个人觉得有点低龄。 什么意思？ 有点， 就是他针对的受众其实也不是我们这种成熟受众，基本上在16、17、20岁出头的这样的，对，这种非常年轻的这种的受众来看的，所以我觉得看很多很幼 稚，才比人那个26、27大6、7岁吧。 但是我的心理年龄非常成熟， 你的测那左右脑年龄那是假的，我告诉你不信啊。 反正就类似这样的，我可能都会看两集，看看他们大概什么样的东西。 对，我发现是那个徐然是也是很厉害，基本上每一次我们推荐，就他来的时候第一部网剧， 他都看过。 对对对，他基本都看过。 他可能也当天看的吧？ 不是，真的是，对他涉猎不少，一般都是追个6、7集这种。哦，我说你是真有空这么闲吗？你不编个剧？ 不再编个剧了吗？ 对，他再编也在编网剧之类的 啊。 卢一最近也在编网剧是吗？还是电视剧啊？ 没有这种事情啊，早就结束了工作。 那你最近在干嘛？ 最近去福建， 嗯， 去找找灵感， 躲避北京的寒冷。 对，北京太冷了， 然后赶上最冷的一天回来。你这是为了是什么呀？是为了碰啊？ 反正明年也是要做这种网剧啊，网大这种东西。反正在最近在安排2018年的工作。 啊，对，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这个影视从业人员，就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到年底的话，比如对于导演来讲，可能就会稍微歇息，然后安排一下明年的，是这样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对对对， 那比较闲的导演，就像我。 我们一般也会接一些小的东西啊，一些宣传片啊，这个广告啊。 真忙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季节性？ 一般是按正常来说，应该是5月份到10月份吧。 哦， 就是季节比较好的这个时候也适合拍戏。 了解 啊，冬天这种天没法拍。 除非拍《林海雪原》之类的，是吧？ 对， 对， 还是再去更北一点的地方。 防冷涂的呢？ 哎，对，冻坏了那是。你这个声音面貌怎么给人杨子荣设立的这么 有点过分了是吧？ 单老师，来看第二部。 嗯，第二部呢叫《开封奇谈》，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960万。 哎呦 啊，说的是那个。 等会儿，这好，1096万 啊，咱们1096万， 给人翻一倍，好家伙！ 加了100多万的啊，这个说的是 怎么算的？ 加了900多万， 哎呦， 这个节目真是考智商啊， 失利啊， 这叫啥？这叫 你是你为什么没成金马影后？哎，你因为你是男的， 因为我是男的，没法成为金马影后。 对， 这叫树体胶啊。 哎，对了， 对，说这个剧呢改编自搞笑漫画《开封奇谈之这个包公不太行》，讲述的呢是这个少年包拯啊，从这个最开始只会卖萌耍剑，到后来随着断案经验的累计，团队的不断磨合，以及与奸邪势力的斗智斗勇，一步步从这个不太行的小府尹啊，这个 小府尹，府尹是官名， 对，成长为真正的包青 青天的故事。在最新一集的剧情当中呢，这个包拯在厨房发现了一个偷吃的孩童，得知百姓家中的米根本碰不得啊，然后这个包拯呢设计进入大牢查案，展昭拜托白玉堂暗中保护包拯，办这个半夜三更，狱内所有人挨个服药，服过药的人皆神色恍惚，吃头呆脑，包拯呢将这个药暗自吐掉，众人被黑布蒙住眼睛之后，带入五千铁甲兵的老巢，绑来的人群呢皆成了劳作的苦役啊。然后这个包拯呢在狱中发现，因为这个忤逆庞利被关押在此的啊，不，这个庞玉在被关押在此的郝将军，几日不得包拯消息的公孙策呢，庞玉随口说人已经死在了狱中，公孙策惊怒之下旧疾复发，死里逃生的包拯和白玉堂赶回来才发现公孙策已经化脓腐烂的伤口竟然像行尸一般。 哇，他这个 设定有点， 对，他写过片之前说那个网大脑洞开忒大，而且他有点让人觉得不太好，这种感觉， 这不是奇谈吗？人家说了都是 啊， 开都说开封奇谈了， 那应该叫开封胡说，我什么叫卖萌耍贱？包拯多大卖萌耍贱吗？我天！来吧，看第三部叫《蔚蓝五十米》第二季，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275万。同在乐海体校的阿若和小海关系首次破冰，小海在队友和队医尤丹的关心之下，重新燃起了对于游泳的热情。但是少言寡语的阿若呢，却因为父亲的高压，迟迟没有解开心结。不仅如此，成绩的下滑呢，也让他变得更加的恐慌和无助。幸而小海的陪伴，让阿若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冰释前嫌的两个人，再一次并肩站在了全国赛的出发台。这个校医尤丹的恐水谜团也最终解开，曾经救过他的六号到底是谁，渐渐的拨开迷雾啊。这个乐海队的少年们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关于输赢的意义。这个体育题材的片子， 对， 体育题材片子达到每日275万，田宇、卢一你们觉得多吗？ 其实还不少了。不过他是第二季的，第一季好像比这高一些。 第一季你也看了？第一季好像 是，对，因为这我一朋友的片子，对，所以我当时看了看。 对，当时播放量好像是500多万。 哦， 他其实是青春游泳吧，青春体育，像之前那个。 但是他游泳，他就牵扯到身材的问题，他就应该会很吸睛。 对对对，那个湖南卫视今年不也上了一个那个《浪花一朵朵》嘛？谭松韵他们演的，也是一个游泳题材的， 就是， 对，也是卖肉嘛。对，因为他会露男生会露肉嘛？ 对。 女生不会露肉吗？穿潜水服游泳。 他主要讲的是，对，他主要讲的是男士游泳， 男生的游泳团的故事。 对对对， 他那个海报 胸肌， 对，他那个海报就是上面十来个小伙 子，对，都是， 然后露着上半身，那种。 大佐就特别爱看这个。 没有没有啊， 李老师也 别在这黑我。 没有，我想了想，如果要是拍我，那可能就得黄这个。哎呦，这屋忒热了哈！来吧，咱们来看每日网大的推荐，来看第一部叫做。特战王妃一幻境之争，播放平台在优酷单日播放量63万。前一段时间那网大还不错，自从那个就是攻守道出来之后，4484万，我记得第二天不第一天， 对 啊，然后第二部网大和第三部网大都达到100多万，我们很少见到100多万的网大了。最近 最近其实还可以， 是，对对对对 对，就是那个 前段时间很少有，你忘了有一段时间特别低， 有一段时间10多万那种， 对对对 对。对，最近我有朋友，我的网大好像上线也一天都将近200万呢，就是叫《极品王爷》吧，不知道你们推荐没推荐？ 啊，推荐过，推荐过。 啊，他是前几天上的，也还行。然后最近有一个那个特别火，叫《超自然事件》吧。 超自然事件。 对对，说是破了网大的这个票房记录了，已经。 是吗？ 对，现在已经票房分账票房在1500万了， 对， 一部网大。 哦，那很不容易。 对， 那个 院线都没这么高。 根据一个就是类似于伪纪录片那种的，讲的是那个 辽宁那边的事儿吧， 营口还是铁岭，就是坠龙事件，讲的是这个 啊， 这都行。 对对对，反正网大题材还是比较不受限制的。 那是，对，你看说回来第一个，那你看不是今天咱推荐那个大概60多万、50多万啊、30多万，反正回归到一个常态过程当中了吧哈。再来说这部网大的第一部，一会儿再说吧，马上整点了，整点之后咱们再继续聊这部第一部为您推荐的网大，叫做《特战王妃一幻境之争》，咱们稍后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我们的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来鼓掌。你把话筒打开。 打开了，打开了， 他的话筒。啊啊，你呀、啊，你鼓半天没，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还有节奏呢。 哎，这可有什么？几匹马？ 猜， 三匹。 说说几匹马？ 我觉得这个简直太无聊了，为什么呢？ 陈年老梗，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应该就是一个对于新手玩家，对于萌新来说很不友好。 但我感觉，感觉好像就咱们学校人玩一玩， 是吗？ 其他的 对， 可能没听过这游戏 吧。是这样的，最开始全在哪儿？你一点没头露意。 我很迷茫的看着 你，还在不知道咱们说什么。 你在哪儿？ 没有，你来 。 卢姐， 你听着几匹马？有几匹马的声音？ 对， 数数有几匹马。六匹， 对，六匹， 为啥呀？ 对，六匹， 就这个谜。 对，这个你要根据 玩一宿， 这个你要根据他那个马蹄的节奏来判断有几匹马，对吧？ 有点难，稍微有点难，慢慢就好了。来，咱们推荐这第一部网站啊，让他想着先。刚才说了，《特战王妃一：幻境之争》这部。这个影片呢是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说的是特工柳如烟为了夺回国宝天机玄玉，受伤昏迷之后意外的来到了未知的古代世界，偶然卷入了宫廷斗争当中，借助现代科技帮助太子击败了拥有妖法的夺势等等恶势力。此时的柳如烟半梦半醒，殊不知自己正经历了一场惊险的梦境之旅。影片这个惊险刺激，充满奇幻色彩，同时又穿插着人物之间的这种爱恨情仇，全程毫无尿点，高速运转的剧情让观众完全没有考虑的时间，完全被带入到了这段匪夷所思的超时空夺宝之旅，叫做《特战王妃一：幻境之争》。 讲了一穿越的故事。 为什么这网大特别老喜欢？ 这他也没别的什么可讲， 就是只能说通 过，就是这些翻来覆去的， 让这个世界观先能够立住，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要不穿越，要不然性别互换，要不然身份互换，要不然做梦，都是这样。 就是一个故事上的合理化，它有的时候一个高级的编剧或者说是导演的话，会让这个剧情很合理，合理的严丝合缝，就是不会让人觉得哎呀你就用这个梗，是吧？是这样吗？如果要是写一个奇特的事儿，你比方说像我们说 DC 也好啊，还是漫威也好，人要重新树立一个宇宙，这就难了。包括霍比特人呢、啊、是吧？ 对， 这种他都是， 他也可能是工作量太大了。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我穿越到古代啊，或者说古代人穿越到现代啊，这种我一说，或者是雷一劈，咔就一劈，我就穿过来了，特别容易。你是像霍比特人那样的，我还得从一二三啊，这个得从魔戒那个时候开始算他的世界观。对吧？ 但其实霍比特人在前， 对，霍比特人在 前传嘛， 对。 对他重新来梳理这么一个， 可能也是因为时间需求量太大了， 可能也是给的酬劳比较少，是吧？ 花多少钱卖多少钱事儿呗。 但是那不是，那人家写这个书的时候，人家也没想到，是吧？ 纯是爱好吗？ 对呀、啊，不是，那纯是爱，梦想， 纯是喜欢。 想办法吧，各位啊， 来看第二部。想办法啊，来看第二部今天的网大啊，叫做《喜神之赶尸风云》。播放平台在搜狐视频，但是播放量达到了59万。本片讲述了民国临时警察杨三喜带领着三名警察调查命案的过程当中，与一群日本间谍、土匪以及民间抗日组织赶尸人和国军啊，这个狭路相逢，斗智斗勇之后，识破了冒牌的赶尸人是这个土匪，然后这个擒获了日本间谍，为国立功的 故事。 嗯 啊，这事儿还挺好玩。赶尸人这个职业你们看过？看过纪录片，挺好玩。 嗯，赶尸不就主要是湘西的吗？ 对，湘西赶尸人、 嗯。当时去那边看了一个那个就是 像现场。 对， 啊，真的假的？ 不是那个演戏演的那个东西，不是什么现场现场。我看完之后，我再 吓死了， 吓死了我的人。 不是他赶尸怎么回事？是这样，就是我们经常从那个香港那种僵尸片的那种里面能看到那种形象，是吧？ 对对， 剧中形象，他为什么会手伸平然后蹦呢？就是源自于赶尸，有这种说法，就是源自于赶尸人这个说法。 嗯， 他其实怎么赶尸，传说传得特别厉害，说能让他能让有一种什么办法，让这个死人站起来，然后走回家，然后走到自己亲人面前，然后再入殓嘛。 嗯， 其实不是那样，他其实是两个大长木杆 啊， 把他的袖子 串一块 起来，他中间可能只有手，还有脚，还有脑袋是这个。 可以 本身 对 中间可能都是这个草之类的，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特别沉，就等于是俩人抬着这么多的胳膊腿儿脑袋就回去了。 对对， 然后真正入殓的时候也不会让家人看到，所以这个为什么有些人在路上会看到这些人，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害怕？ 一大帮人， 然后伸着手平伸着手，离着远，再一个害怕会给心里造成一些阴影，然后脚也是悬着的嘛， 嗯， 就感觉是一蹦一蹦的，其实因为这个原因。 哦， 你看，对，鼓掌， 解释得很棒，解释得很棒。对，我当时在湘西看的那个印象， 看的什么？ 印象湘西还是叫什么？就是类似于印象刘三姐那种、 啊、 舞台剧 演出， 对，大型演出那种的。然后他们就突然从后台蹦出来两个人，就是赶尸人、 嗯， 然后就那个背景介绍就给你们讲那个赶尸啊，是历史啊什么之类的，就跟你刚刚说那个是完全一样的。 嗯、 然后就是就是回家，当时不是川军嘛， 嗯， 就是再往前再倒好久好久，不是一共两次川军出来嘛， 嗯， 然后第一次川军死在了外边之后，然后就出现了赶尸人这个职业、 哦、 就把在外边死掉的战士们运回家乡，一个挺激励人的一个故事，当时他们是这么讲的， 很难办，但同时他们又怕别人打就打扰他们， 对， 所以只能选择在晚上， 对，其实有落叶归根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来吧，咱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基本戏中戏的这个环节哈。 嗯， 刚才说了，咱们今儿要围读小品《机械公敌》的剧本，它的背景介绍是这样的、 嗯： 就是为了应对父母的催婚，宅男买了台充气机器人假扮自己女朋友，因为不喜欢他声音，所以把机器人声卡给拔了，机器人恢复了原厂设置，有点像那个苹果里边那 Siri 那声音啊。声音和动作相应的他呢，被来相儿媳妇的父母怀疑挑剔，宅男左右遮掩，真相还是暴露了。但是没想到的后面有更大的一些有笑有泪的一些故事再次出现哈。 嗯， 来，两位导演，你们今天、嗯、有本事导两遍， 这一遍也 你俩合作导一个，哎，这可能吗？这个在 这个得合得平常先沟通啊，多沟通。 我们俩这出去沟通两个， 哎， 等我们一会儿， 你们等我们一会儿。 这样，你看啊，咱们一共咱从第六篇一直到第十二篇，也就是说中间有七篇的纸， 嗯 这个、 字儿大 没事。这个田导负责头四篇，卢一负责后三篇，好吗？ 但是其实演的时候咱们还是各演各 一块演，各演各对。 那我导谁呀、 啊？你愿导谁导谁？导是打的意思是吧？ 不是。 这样我们还让卢一导吧。 对呀、啊，我也觉得 是吧？因为卢一毕竟他要演这个机器人嘛。 哎，这个我从 只有一个女性，只能你来。 我知道，我从小到大都没用过苹果手机，我都没见过 Siri。 没关系啊。 我也没见过 Siri， 我也没见过 Siri， 没见过，没看过那个《生活大爆炸》里边有一集 ，Rush 在那个自己做梦梦到了 Siri。 哇哦！ 啊，因为他当时不能和啊，你没看过这个美剧是吗？ 我看过，但是我忘了这集了。 他最开始人设是他是个印度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家里比较有钱，但他有个问题就是不敢和 女生 说 话， 说不了女生，不能和女生说话，就不是不敢，就是可能是心理，肯定是心理原因， 嗯、 就说不了，一见面就。谁让他安静，就只要带一个姑娘过来他就马上闭嘴，就一句话说不来，然后他发现他可以和 Siri， 不是女生设置吗？他就可以和 Siri 聊， 想到了， 对，和第一个能和他聊天的女性的声音是 Siri，、 啊、爱上 Siri， 所以他做梦就梦到了 Siri 的工作场景是什么样子、 哦、 特别好玩，他就爱上了 Siri， 那种挺好玩的、嗯、来说吧， 说一下，因为我今儿下午看了一下， 嗯， 然后呢刚才讲这个故事呢于老师只讲了他这个大部分，他后面有一个部分，他父母两个人也是机器人， 嗯 啊， 哎，这底刨了你， 因为我在讲剧本嘛， 是， 对不对？ 对， 观众朋友们要听一下，但看这个剧本说要会看、 嗯， 那后面呢？其实，在我们整个创作呢，在后面，他这个父母这个刨的这个底儿稍微有点，我自己认为 有一点点多余了，就是也不充分，有点突兀。待会儿你读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就知道了， 转得太硬了。 第二呢，就是我原来讲过的，你们这些演员呢要知道这个编剧和导演的意图。有，因为他这个小品他写的有些话不充足，所以有时候要硬演。硬演的时候就要知道分儿在哪。第一个分儿呢，就是在这个叫他父母，就是说他父母发现了，就是这个点要注意。这个点要注意，然后后面就是他父母也是机器人这个点。也要注意，这两点需要硬演，因为我今天下午看了一下他们演这个，稍微有点突兀， 有点硬， 非常硬。对不起，就是真的是有一点硬啊。那么，这个宅男之前他也没有交代的很清楚，但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宅男的设定。他后面才慢慢的揭开他这个宅男的设定啊。所以今天这个宅男是 埋了一个泪点在后面。 所以你要知道，我当时跟你讲的，一是他父母也是个机器人，但是他父母呢，智能化了以后呢，反而用人的观点来管他儿子，就是说你不能跟机器人结婚，但其实他就是个机器人，这是他的一个有点思想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你要明白他的意图是，虽然他台词是有一点硬，然后呢，今天这个宅男谁来演呢？最像宅男的， 对，他最年轻， 对，你最年轻， 我戴着婚戒的， 咱俩就演个夫妻吧，我觉得， 哎，对对，我演父亲， 我来吧， 对， 你来母亲， 母亲， 行， 母亲父亲， 你看，人家导演 为什么呢？我讲的像老太太吗？现在， 对， 越看越像老太太， 那就是 这充足的证明了一点嘛。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嘛， 大佐 没毛病。对， 大佐就是那个谁啊， 宅男， 你就注意我刚才讲的那两点，你要那个动情啊，要动情。 好，来准备啊， 动情。 好， 还有一旁白，那个 旁白就是于老师。 我来串吧，因为我还使小嗓呢嘛。哟， 哎， 对， 好嘞，得嘞 啊，来打板录音。 一二三， 不是三二一。那天徐然他准备啊，准备。我说你当我导预备啊， 哥就问 棒，对，来准备啊，三二一，走你。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在麻花街发生了大规模反机器人抗议游行，更有一端极端分子当众销毁了充气智能机器人，机器人融入人类生活成为普遍现象，但对于这一现象，社会各界声音仍是褒贬不一。 喂，快递公司吗？哎，我订的快递你什么时候能送来啊？对对对，我十点半给你们打电话订的货，现在都10:31了。 叮咚，门铃响。 诶，这么快？ 嗨。 哎，快请进快请进。 先生您好，您的货到了，麻烦请签收。 那帮我拿进来吧。 我就是。 这设计好让机器人自己送货啊，那好吧，那咱们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先生你好，我是 N9865 最新型号充气机器人，正在为您恢复出厂设置，从今天起我只属于你，祝你使用愉快。 等会儿你先等一下，那个我问问你啊，你这个声卡是什么版本的？ 21世纪志玲姐姐给你，加油加油加油。 哎，这你有没有其他的声音选项？ 小黄人版。 不行啊，你这个声卡版本太低了，你等我升级一下再还给你啊。其实啊，我买你的原因就是为了骗我爸妈说找到女朋友了，你一会儿千万别露馅了啊。 骗父母日子苦，别人戳你脊梁骨。 给你编程的是写快板的是吧？ 这时候门铃又响，叮咚， 完了，我爸妈来了。你生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分钟。 你上边待着去，那个我来开门啊。 爸爸进。 爸 啊， 小宁，来来来，好久不见，来亲一个来。 不是爸，咱这都多大了还亲呢？你不是，你是为什么今天穿这么隆重啊？ 那第一次见儿媳妇儿不穿隆重点啊？ 我妈呢？ 你妈穿的比我还隆重呢，太重了，都落后边了。说了多少次了，不要老吃泡面，一点营养都没有，是不是？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干脆面。你打小性格就不干脆。还有你这屋子里也太暗了，是不是？没事的时候打开窗帘透透气。 打开窗帘发现是墙， 透透墙也行啊，是不是？哎，这胸口撞大墙的是谁啊？ 啊，那个爸，这是 那个，这是我女朋友，哎，这是我爸。 叔叔您好，一路奔波累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擦擦汗。 这闺女挺懂事儿，就是口音有点奇怪，她不会是个机器人吧？ 不会，怎么可能呢？这她是个演员，导演啊，这让她演个机器人，她正在这儿体验生活呢。 找什么呢？ 声卡。 声卡？那不是机器人用的吗？ 不是，我说的声卡呀，是生育服务卡，简称声卡。 这么快就有了，臭小子， 这不随您嘛，干脆 啊，行了行了，别忙活了，坐。 叔叔，我的名字叫 Siri。 哦，蕊蕊啊，我们家小宁啊特别单纯。 哈哈哈哈哈哈， 小宁， 哎，你妈来了， 快来跟妈亲一个。 亲什么亲，我都这么大了。妈，咱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买一盘炮仗干什么呀？ 什么眼神什么眼神啊，我特意给你带了泡面伴侣火腿肠，还盘炮，这三炮。 妈，这是我女朋友。 哟， 阿姨您好，一路奔波累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 你让他把气儿倒匀了再说，赐座吧。 干什么玩意儿，阴阳怪气的。 这不懂，这叫下马威，我现在不镇着他，以后我这老婆婆怎么当啊。那个我问问你啊，你今年多大了？ 我 有车有房吗？ 我 你对二孩这事儿怎么看呢？ 我 跟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呀？ 我 妈， 你 能不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你看都给我们问卡了， 你坐这么半天。阿姨口渴了。 阿姨一顿叨叨，口渴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淋点水喝。 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妈，那个是这样的啊，这个现在水质不好，他给您拿毛巾过滤一下，毛巾山泉嘛。 哎，行了，我说怎么有点咸呢。行了，现在不渴了，阿姨现在啊想吃一个像苹果一样的水果。 给您。 哟，不削皮儿啊。 尖锐物品，危险危险。 哎，对，那个爸妈，我给你俩削啊。 对，你会削吗？你再划破手让他削。 不是这谁削不一样啊。妈， 哎呀，小宁，你怎么那么不了解你妈在想什么呢？别惹你妈生气，赶紧的让她削一个就完了。 别抢。 哎，刀呢？ 在我这儿。 哎，这孩子怎么躺下了？ 完了 是不是困了呀？ 漏气儿了。 漏气儿了，机器人啊，你怎么能找个机器人当你女朋友呢？ 我为什么就不能找个机器人当我女朋友啊？机器人跟人都一样。 那怎么能一样呢？机器人怎么跟你传宗接代啊？ 我再买一个机器人当我孩子不就行了吗？ 那你不能跟机器人过一辈子吧？ 跟机器人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人的情感机器给不了你，我跟你说，你现在住的这个环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 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才不正常呢，我不想出去，我不想跟任何人交朋友，我甚至不想找一个女朋友，我怕他们发现，我怕他们发现你们两个也是机器人，我怕他们会摧毁你们。从小他们就笑话我没有爸爸和妈妈，自从有了你们，他们就不再笑我了。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爸妈，我马上就能把 Siri 修好了，你们稍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 老头子，他呀选择了让我们当他的父母，让我们给他一个家，可是我们现在呢却成为了他家门上的锁。 他现在连出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是我们改变了他。 不是，他改变了我们。 这时候爸爸妈妈咬破皮肤漏气儿撒气儿。 爸妈， 我们的世界只有你，但你的世界可以有很多。 哟妈呀，啊，是这么个故事。我今天只看了头半部分。还咋的，眼圈红了呢？ 我咋会呢？ 啊不是，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 对， 机器人女友。 这个戏真是，他点在哪儿啊？ 给他找一个点， 就是他就是说 就自己他那个 他原来是自闭的，他这个小孩的这个人物是完整的，就是说他原来是没父母的，然后他找了个机器人当他父母，说机器人的父母给了他很多，给了他，但是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封闭，不想出去，因为爱他的父母，所以他不想出去让别人知道他的父母是机器人，这是孩子想的。那么父母也 想得到父母的爱，但你要想得到父母爱的话，你就先别出门，怕被识破。 他怕被识破，但是他很珍惜这些爱，但是他父母突然也发现，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爱，导致我深爱的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去出去到这个世界上面去看到更多的这个世界，他们是很自责的，所以他们选择这个自消失。他其实的点应该是在这儿的啊。 是，也挺感人的，他应该演出来会好看一些。 演出来挺逗的，那个 Siri 演挺逗。 大胸撞大墙的那个是谁啊？ 撞大墙的那个是 Siri。 哎，你挺棒哎，你那个喘不上气的状态有什么诀窍？就是一字一字一顿是吧？ 没有，下午听了我就想他怎么演的，我就学的。 人最开始学的可完全是林志玲啊，您上来就是机器人啊。 下面也是林志玲，加油加油加油， 就那一块儿 只有那小块。其实我觉得吧，这小品拍的当然是 啊。 他其实宅男的设定有点不大，就是 不太充分。 对，不大， 整个太短了，11分钟。 除了这个泡面，没有 别的。不、因为你看小品就知道了，他整个的这个道具啊，他整个置景，他是搞给你一种这种感觉，而且他父母给他的东西，你注意，他给的是方便面，给的是什么盘泡，就是那个火腿肠，他用各种的道具和这种细节告诉你他是宅男，而且他一出场的时候，这个男演员叫什么忘了， 王宁 ，对。他是踩的那， 的应该是那种的。 他踩的是那种智能的小车出来的， 对， 就完全就是不出去，然后什么都叫外卖，然后也懒得走，就给你一种很宅的感觉啊。他是用置景和前面的很短的时间来交代这个人物，这个是很成功的。 对，而且前面大家伙说这爹妈真是太没劲了，儿子这样的，别吃那个泡面了，你这我给你来点干脆面 吧。 对， 这包袱 从小就不干脆。 对，他其实你反过来想，他就是那意思，机器人是按照人的这个思维意识为转移，他想给他什么可能是他自己设定好的， 对， 或者说按照你的喜好去给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一切显得合理了。 对，反过来想是这样的。 那我们演的稍微有点淡是吧？ 我们 你说 我们太有人情味了。 你最像机器人，你们知道 哪儿啊？ 哎，这种戏其实它有的时候能所谓它是个参赛作品嘛，就是那个 欢乐喜剧人嘛， 上海卫视那个作品，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古代的时候写诗一样，那但凡带“赋得”二字的，比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赋得。古原草送别嘛，但凡带赋得二字都是考场作品。就考场作品你看好像就这么一个诗传下来流传这么多年， 对， 他就是往往有的时候为参赛作品能够较好的也不多。确实刚才说的，如果要是给他足够的时间，尤其麻花这种创作功力， 他会给人更多眼前一亮的东西。 对，但他们给我们这好像小品就像类似于一个实验田一样是吧，在这个舞台剧的表演上是这样吗？ 是吧？ 你要短时间内浓缩，然后之后再把它扩充，更人性化呀，包括什么的。在后面这个点还是有，我在听大佐说那段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这个巅峰体验，就是鸡皮疙瘩又起来了。 真的假的？ 真的是。巅峰体验不就是鸡皮疙瘩起来吗？ 那离得太近了，可能是。 是吧？老了可能是。 就传达出了这种没有人情味的。 你们周边有宅男吗？ 有。 我理解不了，我真的不懂什么叫宅男。 宅男真的是会每天 在家里。 对，他们的那种宅啊，跟就是咱们这种每天不出门的，就是点个外卖啊，懒完全不同的。他们那种宅有一点偏向于 自闭， 对，但是还不是属于自闭症的，就是行列当中 不想跟外界接触。 对，他们只是完全的不想跟外界接触，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家里能过得特别好，我跟着手机玩，就打游戏，看看电影啊，追番剧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很 OK， 我自己活着很好。 他就不出门。 对，我没有必要跟你们去接触，就或者是可能在他们的 这个应该算一种 眼里 病了吧。 是 社会病吧，应该是， 应该算是一种社会病。 你说人家有病？ 不，你有时候 千千万万的宅男， 他们不愿出门，也不会 对他们打不着你，没事。 不是， 看完之后心里一惊。 我不否定他们，不否定他们生活方式，就是这个应该，可能我们也不懂他的世界， 对， 不懂我们的世界， 对，这就像咱们。把自己当成正常人来看待，把他们当成宅男来看待。 对，在正常人的世界里，这事叫病，哥们们啊！我不是说骂你们，哎呦，找回好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田宇，感谢卢一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大佐的 T 班哈！ 谢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再见， 拜拜。